独孤月打开移动小车内的电子屏幕，寻找监控室的位置。 公共区域的控制室在这个位置，应该就是这儿了。什么情况？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赵石原著，光合积木制作，东漫漫画，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 此时地球总部，詹姆斯发出了一样的疑惑。 什么情况？ 因为控制室没有切断与外界的连接，所以控制室内部就像宇宙空间一样。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独孤月还是走到了监控室里唯一的一台机器面前。 设备应该在正常运行吧，不然这段时间早就出事故了。让我瞧瞧。 说明书上说，控制室的大部分功能是用简单的语音命令来启动的，月球基地的所有研究员声音都已经录入系统。 启动时说设备运行即可。让我看看停止运行怎么弄啊。 停止运行。 宇宙的物质密度非常小，因为没有可以传播声音的媒介，所以用普通的发声方法，即便是面对面也听不见。 停止运行。请您停止运行。 怎么不停啊？ 根本就停不了啊。 虽然早就料到会发生这种不祥的事情，但乐观的独孤月根本没有听他的话。此时地球总部的众人也在为独孤月着急。 这种情况他该怎么办？ 我觉得设备没有问题，我先找一下可以把控制室跟宇宙空间隔开的方法吧。为了以防万一，当时制造这些设备的时候就选择了可以保存在宇宙空间的材料。 第四步，独孤月取消了计划，准备回到安全的地方。 诶，他出来了，貌似是要去什么地方，难道是要回去吗？ 他怎么了？怎么停下来了？ 他在看哪儿？把画面调到后面的摄像头，我想知道他在看什么。 众人终于看到独孤月身后的画面，一片空旷，什么都没有。 搞什么？什么都没有吗？ 然而总部的众人却没有听到独孤月身后的门内传来了输错密码时才有的那段独有的旋律。太阳风暴来了，所以这几天都没有电视画面，虽然偶尔有信号，但是地球上的人听到的几乎都是些骂人的话。 独孤月，你个傻子，总报250，你们，我去年买了个，你奶奶的缩头，你怎么去死？安全到了，归房。 詹姆斯意识到大事不妙，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人都会听到这个声音。 靠，不说脏话会死啊！你个傻子！其实这货就是个极品垃圾。 但问题是，对憔悴的地球人来说，独孤月是希望的使者，这是各种阴差阳错造成的结果，而且总统很欣赏他。 这就是希望的使者吗？他在说什么？太神秘了。 如果总统知道希望的使者嘴里吐出来的是脏话的话， 然而第二天，总统还是知道了那些神秘语言的意思。 目前的阶段，人们还需要希望。如果让人们知道他的这一面，詹姆斯，你懂我意思吧？ 明白了，我们一定会采取措施的。 姐，我把药拿来了。 药应该很难求到吧？你是怎么弄到的？ 你不要操心这些，安心养病就好。你的饭怎么又没吃完？这样可不行啊。 哪有，我吃了很多，你不用担心。 这时，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突然出现在门口。 请问你是崔先生吗？ 啊，没错，你是谁？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崔先生。 男子带着崔先生来到了一片破败的总部。 啊，这里也好不到哪儿去啊，乱七八糟的。 正当崔米涵四处打量时，一个戴着眼镜的光头男子走到了他的面前。 Mr. 崔， 又是一个外国佬。是，我是。 我们已经没时间了。 啊， 这边请。 詹姆斯说完，转身疾步往回走去。崔米涵一头雾水，只能跟着他来到一个房间内。 我叫修·詹姆斯，是总部的执行官。崔米涵，你是配音演员吧？ 是的。在这个世界变成废墟之前，我是一名配音演员。不过，这怎么了？ 我以后再跟你解释。马上会有一段视频出来，我们希望你能给那段视频配个音。 总部是地球上最快接收到视频画面的地方，大概比其他地方快两秒，而且其他人必须要通过总部的卫星转播才能看到视频。 也就是说，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对视频进行编辑了。 从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但我们也顶多比别人快两秒而已，这么短的时间也只够开关机，可以说是根本没有时间编辑视频。 如果给独孤月配音呢？ 这就是詹姆斯的计划。如果关掉视频，人们就会失去希望，而他也将会在总统面前消失。既然没有时间编辑视频，那就控制声音。此时的月球上，因为两天前有其他人输错了密码，独孤月已经逃了两天，饿得饥肠辘辘的他决定不再躲躲藏藏了。 光吃千玉饼根本维持不了生命，死就死吧，我不想再躲下去了。 独孤月跑进储藏室，疯狂扫荡着里面的食物。 老子今天豁出去了，有种你就出来单挑啊。 此时黑暗的走廊里，某个屋内亮起了灯光。 虽然我知道早晚会碰面，但没想到会这么快。好啊，这样更好。反正你就在那个房间里，你就直接出来吧。 哎，我叫你出来，你给我滚出来，别再东躲西藏的了，出来，你这个混蛋。 独孤月猛地打开门，看向了灯光亮起的房间，门口赫然写着 015-99。 崔米涵还没听明白自己的工作内容，便被告知要开始工作了。 马上有视频进入，剩20秒，18秒。 啊，什么？ 哎呀，随便说什么都行，对上视频上的口型，随便说几句好话就可以。 可是这么突然。 15、 不不不， 14， 你们还是先给我说清楚这是什么情况，然后再 以后我再跟你解释。你现在先配音。 可是， 药，你不是需要治疗你姐姐吗？如果你帮我们，我们就给你那些药。 十、九、八、七， 我知道了。 很好，视频马上就会出来。你要对着他的口型说差不多的话，只要说一些跟政治、社会、国家不着边的好话就可以。你要不要先喝点水？ 五、四、三， 靠， 二， 什么跟什么？ 一，开始。 总部的众人心都跳到了嗓子眼儿。随着倒计时结束，众人眼前的数百个屏幕上同时出现了月球上的画面，一只硕大的袋鼠。此时的独孤月也终于想起了他来月球的目的，有关在宇宙可食用的动物研究，第015-99号正是袋鼠。詹姆斯也一时语塞，他想到了10000种独孤月可能在做的事情，却从没有想过屏幕上会出现一只袋鼠。 那个，这你 哇，又是一个美好的早晨哎！ 不是给他配音。 此时，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正打开电视，收看月球直播的众人，就看到屏幕上一只硕大的袋鼠，对着镜头开口说道：“ 哇，又是一个美好的早晨哎！” 就这样。地球人都知道了，月球上出现了一只会说话的袋鼠。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